你成日講啦，我哋有條拉佢又傾又砌啊嘛，我唔會同佢對抗，但我又要同佢傾，但我哋都會堅持我哋自己嘅立場。你成日講呢樣嘢，咁事實上證明，即係呢條又傾又砌嘅路線係唔 work 噶嘛，係咪啊？ 我又 即係你有冇去反省過？ 你一定有反省，一定有反省，因為即係作為政治人，你唔反省咧，你就做 又傾又砌咧，咩時間傾，咩時間砌，咩時間直情係唔砌，淨係傾，係嘛？ 咁亦都講，我都話俾你聽，起碼六四之後咧。民協是唯一一個政黨是在北京遊行，是為夕陽的案件翻案。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毓民會客室。 毓民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17年3月10日，咁啊，鬱敏踢爆的 Facebook Live 咧就喺我哋嘅直播室度做。嗱，今日咧就真系亦都有一件國際大事，或者亞洲地區啊，即系都算系一件民主憲政史上嘅一件大事，就系呢個大韓民國嘅現任總統朴槿惠咧，就被呢一個韓國嘅憲法法院8位法官咧一致裁定咧，即係舊年年底呢個國會對佢嘅彈劾案咧係通過，咁根據憲法咧就罷免呢個朴槿惠嘅總統嘅職位，呢個係韓國有史以來或者韓國憲法史上即係憲政史上第一位即係被彈劾。即係通過彈劾，然後被憲法法院咧係罷免總統職位嘅一個人啊，就呢個就朴正熙個女。嗱，佢今年咧就係65歲咧，1952年出世嘅。其實佢嗰個身世咧，即係喺韓國嚟講咧都相當傳奇嘅。65歲未婚係嘛？咁啊單身，佢話係嫁俾韓國嘅女人。咁佢父親咧。就是南韓威權時代的一位總統朴正熙，當然朴正熙在韓國咧嗰個評價是很兩極化的，有人就認為他對韓國的經濟咧係有很大的貢獻啊。咁朴正熙的太太即係呢個朴槿惠的媽咪咧，喺呢個1974年咧又被一位親朝鮮的韓國人所殺。5年之後，1979年咧，朴正熙就俾佢嘅親信啊。呢、这個韓國中央情報部嘅部長金在圭咧，就即係刺殺，咁啊即係父母都係俾人即係所刺殺嘅啊，咁即係跟住就靠自己啦，係嘛？咁但喺2012年嘅總統選舉咧，佢脫穎而出啊，咁啊成為第一位韓國嘅女元首，2013年就就職，但係4年嘅光景係嘛？結果佢係成為第一位。被彈劾落台的韓國總統，民選的總統。嗱，呢一個罷免案，即係罷免佢啦，即係佢嗰個程序就咁樣嘅，國會就先彈劾。嗱，我哋記得係舊年咧，應該係2016年嘅12月9日啦。哇！在此之前就因為呢一個朴槿惠啊個閨蜜案啊，牽涉到利益輸送啊。咁同呢個永世教嘅教主父女嗰個關係啊，咁哇搞到即係喧騰一時，咁然後韓國嘅民眾咧就紛紛上街示威，最高紀錄咧淨係一個首爾去到100多萬、170多萬，全國嘅去到200多萬嘅人數上街。我記得即係話呢一個上街群眾上街示威，要求彈劾呢個總統、罷免呢個總統，咁國會冇辦法唔回應民意，所以喺舊年嘅12月9日咧，就係以即係話有。在韓國國會有243位議員咧，就通過即係彈劾呢一個朴槿惠，係嘛？咁呢個彈劾案91日之後，韓國嘅憲法法院咧就一致裁定咧呢個彈劾案成立，然後咧就根據憲法咧就罷免呢個總統嘅職位啊。咁個經過就係咁嘅。當然我哋而家得個10分8分鐘時間，我哋就冇辦法詳細講呢個閨蜜案。咁大家可以翻翻啲資料，即係睇翻啦。佢究竟有咩啟示呢？就喺民主政治嚟講咧，即係我自己即係深深相信嘅，就係民主政治嘅本質咧，就係第一係民意政治，第二咧係法治政治，第三咧係責任政治，係咪？你必須符合呢3個要件， 咁嗰個先至叫做係真真正正一個民主政治。所以法治政治嘅意思就話，政府或者政府嘅領導人，你必須要遵守法律，政府要遵守法律，係嘛？法律限制政府就多於限制人民，係嘛？即係政府同人民之間嘅法律就係咁樣。所以你任何一個政府機構或者政府官員，你都必須要係遵守法律嘅，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喂，七個警察。光天化日咪光天化日啦，即係眾目睽睽之下，即係或者叫暗角喺度打一個手無寸鐵嘅人。咁而家可以講到李小剛話，如果喺美國就開槍啦咁樣。喂，大佬啊，即係嗰個是非黑白可以扭曲到咁嘅，咁你犯法你就受法律嘅制裁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法治政治就係咁解，你要承擔呢個法律嘅責任。另外一個就係民意政治，就係話你政府嘅施政必須以民意為依歸。人民先至係目的，人民嘅幸福先係目的，係嘛？政府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政黨都係一個手段。責任政治就係所有政府官員或者政府機構，你都要承擔呢一個即係施政嘅責任，包括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同埋法律責任，係嘛？嗱，韓國雖然嗰個民主政治根珠不深，係嘛？佢亦都經過相當長嘅時間嘅反對運動，係嘛？先至得到今天啊！當然仲有好多地方係不成熟嘅，譬如話即係金權政治啊，啊呢啲醜聞經常都即係可以喺新聞裏面睇到，係嘛？但係至少即係話佢係有部憲法，係咪？嗰、那個憲法係規範所有嘅政府嘅作為，係咪？嗱喺韓國嘅憲法嘅第一條，你要講咩呢？就是一個主權在民的觀念。這個第一條是講，就是說韓國的主權是屬於人民的，是吧？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人民的。所以今次這個憲法法院，就是根據這個國會彈劾案成立，然後裁定這個，就是朴槿惠呢，他是要根據憲法罷免的總統的職位。這個就是根據憲法，是吧？這個就是主權在民，權力來自人民的一個講法啦。我想引述咧，即係呢個反對黨啊，即係而家亦都係最熱門嘅總統人選啊，文在寅啊。文在寅咧，即係喺呢個即係上一次總統選舉期間咧，佢係同呢個朴槿惠叮噹碼頭嘅，結果係輸咗兩三個 percent 俾佢嘅啫。咁啊，記憶中就應該係48-51之類咁啦，爭3-4%。今次佢係即係話繼任總統，即係。嘅最熱門嘅人選，嗱佢講咗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其實同當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丘吉爾講嗰句差唔多嘅。佢嗰個説話係咩呢？佢話歷史因為偉大嘅人民擁有力量而向前邁進，係咪？南韓將從這個令人驚奇的新經歷重新開始，即係等於當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喂，丘吉爾戰功彪炳，到最後選舉嘅時候被人民所唾棄，係咪？佢就講即係話呢個即係偉大嘅人民咧，就係會對領袖無情嘅，即係對領袖無情嗰啲先係偉大嘅人民，係咪？而呢個文在人講，即係歷史因為偉大人民擁有力量啊而向前邁進。喂，老實講啊，好似韓國呢啲國家。喂，佢都曾經經過一個威好長時期嘅威權統治嘅時代，佢可以到咗今日呢一個地步，係咪？你呢個總統，喂，牽涉呢個所謂閨蜜案、利益輸送或者啲獻金醜聞，咁你就已經係喺民意嘅壓力底下，你就要被迫下台，係咪？我記得喺呢一個韓國人民就呢、這個閨蜜醜聞嚇上街示威啊！引致呢個國會要彈劾呢個總統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香港有啲民主派嘅人就話：嗱，呢啲話和理非非冇用，係嘛？呢啲咪韓國咪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達至個效果，只要你救人多人上街就有用噶啦咁樣。咁但係人哋嗰啲上街，你有冇韓國睇過？嗰種力量係非常之震撼嘅，佢唔會有大台。佢唔會有叫人散水，你明唔明？個分別就喺呢度，佢要戰鬥到底，係嘛？不達目的就唔會離開呢一個示威嘅現場，係咁樣嘅，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啲民主派過去所領導呢啲群眾運動， 係嘛？去到最後，政府總部就大家和平散去，嗌幾句口號啊，取得階段性勝利。人哋唔係咁樣玩嘅，人哋係要同你堅持到底嘅，先至會有今天咁嘅結果，係咪？所以你睇下即係韓國，睇下今天嘅台灣，再睇翻我哋香港，真係令人不勝感慨，係咪？即係難道真係香港人係咪？消極退縮係嘛？目光如豆係嘛？怕死膽小係嘛？咁你就合該要做奴隸，冇得傾嘅呢個係。